臣一就是天贤良，若有人臣就是一可拜他为大将，定能够率领三军保持东归跌破强敌楚霸王。今日里拜别之功，他相望在来日结下再显得一样。 我下面再给大家演唱一段《萧何月下追韩信》。将军，你千不念万不念，不念你我一见于故是三生有心，天降下青天之宝鼎，乾坤全凭着桃花柳将我变心，我也曾连三分报仙女韩德君，他是你赤身为先不肯重用，大师姐无脑将军胯下战马身背宝剑吃了东门，我萧何闻此言怒为红头顶，不不得山又高，这水又深，山高水深，路途遥远，我人既爱我来寻将军，王将军，你怀念我萧何的情分，王将军，且息怒，斩吞声，你莫发雷霆，随我萧何转回城，大丈夫要三思而行。 好，谢谢陈少云先生，谢谢。这张良演萧何呀，哈。好，下面呢，我们为大家请出的是一位优秀的梅派传人。朋友们，提到京剧《穆桂英挂帅》，大家都知道，这是梅兰芳大师生前的最后一出代表作，也是梅大师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排演的唯一的一个新戏。下面呢，我要为大家请出的是优秀的梅派传人董媛媛，为您献上《穆桂英挂帅》，有请董媛媛，有请。

愿天下有情人独缠，姻缘愿当家从此好过台， 唱一段《状元梅》。 啊。

天儿何时再团圆？问苍天，何日重归三世间？住进金色庙堂宽，壮怀的书展，磕头起龙泉，却为何偏沿边对成何缘？天哪天！莫非你也怕全奸有空难解？血磨砺，像阴房压当；翰林冲，若早回一样。共先看风雪空瓦断，苍天浓仙。你何苦临冲头上尘危烟？埋乾坤难埋英雄冤。神庙斩冰封 好，谢谢王平的演唱和表演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接下来呢，我要为大家请出的是来自天津的优秀的程派传人李佩红，为我们献上《春闺梦》。